算计，谁知算来算去算自己，卿卿我我难长久，何苦平平淡淡活到老，真真假假怨人生，不如轻轻松松过一生。是非恩怨随风付诸一笑，聚散离合本是人生难免，爱情也许会老，诚心永远年轻，有我有你有算计，谁知算来算去算自己，卿卿我我难长久，何苦平平淡淡活到老，真真假假怨人生，不如轻轻松松过一生。是非恩怨随风付诸一笑，聚散离合本是心，永远年轻，有我有你有明天。人生短短何必计较太多，成败得失不用放在心头，今宵对月高歌，明朝海阔天空，真心真意过一生。 明星钟情九六九， 九六九，我是主打。 大家好，我们是 阿斯泰组合， 听经典音乐就在北京 FM 九六九。 想他一定要说服你，他骚动你的心。

桌上，我是没挂齿的承诺，来自观光景在角落，一直一直一直满足陪在脸部被风吹动，阳光无言的穿透，洒下表情被我幸福的下午沉默很久，沉默很久，不断开始发现，不停陪着我嘲笑，回忆逐渐延伸，曾经纯真的画面，在人潮温柔出现，脆弱世界大，我们一起来祷告， 认知的风貌已坠落。

翅膀被你舔舐不见了。曾经以为世界很美，没人流眼泪，吹熄蜡烛许的心愿全都会实现。原来的我怀念从前，始终停在那年的夏天。 说我回来喽，大家好，我是王心凌。 制作一把小提琴需要70块木头，一根铅笔能画出一条